会的议席就由1200人呢加到1500人。咁而呢就是会新增一个界别，因为而家呢就是有四个界别的选委会的组成啦。嚟緊呢加到1500人之后呢就会加多一个的界别。新增的界别呢就是会包括呢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啦。亦都有啲消息就透露就话呢呢啲一啲嘅团体包括是工商联啦、妇联啦、青联等等一啲嘅全国性组织嘅香港代表呢都可以呢进入选委会㗎喎。咁至于呢就係选委会之中呢其实其中一个界别就係政界啦。政界当中呢係一啲嘅区议员嘅职位㗎。咁消息就话呢呢117席嘅区议员选委呢就将会取消啦。咁另外呢就係头先都引述王晨讲到话啦，亦都係赋予选委会係有一啲嘅直接参与提名参选立法会议员嘅职能啦。咁其实呢今次一啲消息亦都係透露到呢立法会嘅组成同埋选举呢都係会有啲嘅改变㗎。咁就希望呢就将呢个嘅立法会嘅议席由而家嘅70席加多20席去到呢90席。咁而当中呢就可能会新增一个类别呢就係选委会。咁有啲消息就係话呢个选委会嘅界别呢就会有30席咁多㗎。咁其实睇返呢就係呢个选委会产生嘅立法会议员呢喺特区政府嘅成立之后呢咁第一届同第二届嘅立法会呢都係出现过㗎。咁当时呢嘅60席嘅议席里面呢有分别係10席同埋6席呢係属于呢个选委会产生嘅立法会议员嚟㗎。咁所以呢会唔会就係今次呢就係呢个选举制度改变之后可能呢又会出现返呢个嘅选委会所产生嘅立法会议员呢？咁至於呢就係而家呢立法會之中呢有五席所謂超級區議員啦，就係講緊區議會第二嘅功能界別啦。消息就話呢呢個超區議席呢就將會取消啦。咁所以呢就嚟緊可能好多嘅市民呢都冇辦法呢就再一人兩票咁樣去選立法會議員啦。咁而另外呢就係頭先都講到話呢就王晨都提及要有一個全流程資格審查機制啦。咁所以呢其實呢一啲消息都講到話呢係呢個政改方案呢會有一個參選人嘅資格審查委員會啊。日後啊如果你係要參選選委會嘅成員啦，立法會同埋區議會呢都先要呢通過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㗎。不過究竟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有啲乜嘢人組成呢？又或者係用咩嘅方法準則嚟到係判斷一啲參選人係咪符合參選資格呢？呢個都未知道，咁可能要等一等咧，就之後咧就再多啲消息咧，先可以知道啦。咁好啦，究竟呢啲嘅風聲啊、消息啊，究竟有幾大屬實呢？咁而當中呢個政改嘅方向又係為咗啲嘅咩目的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歡迎大家呢就打電話嚟同我哋自由風節目呢一齊傾下㗎。嗱，電話旁邊呢就有身在北京嘅全國政協委員林大輝喺度啊。林大輝你好。 你好， 系嗱，头先我系啊，你好啊，咁啊，头先都引述过一啲寻晚咧就系嘅一啲政改嘅消息啦。咁你自己都系全国政协委员啦，可唔可以证实下寻日系咪夏宝龙主任见过政协去到简介政改嘅方案啊？ 唔系，主要就及今朝早上咧，其实已经有一个人大个会议。就開咗噶啦，人大會議咧，咁、那個人大常務委員會嘅副委員長王晨咧，都喺個會上咧動議咗一個草案。呢、這個草案係有關於咧修改完善香港特區政府嘅選舉制度嘅。咁呢個咧就同你剛才講話夏寶龍主任琴晚一個會議係都有關係嘅。咁今朝其實今朝已經喺個人大開幕禮嗰度咧已經講咗出嚟噶啦，提咗出嚟噶啦。咁就即係據我所知，今次中央從個國家層面咧出手去修改完善呢個選舉制度咧，其實就我理解就係、是、即係中央就係即係忍無可忍，被迫出手咁去做呢件事嘅，因為中央就覺得現時香港個選舉制度咧就應該係有個漏洞，咁漏洞咧就唔可以確保咧就即係由愛國者去管治呢個香港，咁因為。即係如果唔能夠由愛國者管理或者管治個香港咧，咁其實就好難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呢個方針，亦都出現咗即係暴亂啊，或者係有啲反中亂港嘅分子可以即係進入咗呢個管治機構，咁就出現好多即係 影響一國兩制的落實，又影響香港的繁榮安定發展，更嚴重啲就影響就國家的安全，同埋或者甚至乎傷害國家的主權。所以今次中央咧就即係睇下過去幾年香港發生的種種事件，包括佔中事件啊，即係旺角暴亂啊，以至2019年嘅反修例暴動風波啊，咁。即係都睇到有啲人啊鼓吹港獨，亦都有啲人喺度希望即係阻撓香港嘅依法施政，甚至乎癱瘓立法會，以至要求政府特首落台啊，解散警隊啊。即係中央都定斷咗呢，全部都暴亂暴動嚟㗎，必須係撥亂反正㗎啦，否則。即係其實就好難準確落實呢個一國兩制嘅。 係，都明白呢、這個即係都可能係中央相關嘅官員咧都講過相關嘅一啲目的㗎啦。咁但係正式嗰個政改方案嘅內容咧，咁啊即根據啲消息都講咧，話而家特首嘅選舉委員會咧就會擴大個人數，由1000人加到1500人啦，加多個界別咧就係由政協組成啊。咁你都可唔可以去到即係講下呢啲係咪都屬實咧？呢啲消息 其實今日黃晨副委員長咧提出個草案時咧就未有呢啲細節嘅，因為呢個草案出嚟之後咧，稍喺個兩會期間係需經過個審議表決咗通過咗，然後再交俾常委會去就呢個細節去討論同埋去安排嘅。咁即係而家仲未一個我所知道未一個最後嘅方案出嚟，或者未有經過討論決定咗表決咗個方案出嚟嘅，咁樣一定要走個程序噶啦。咁但事實上，如果你講修改或者完善一個選舉制度，不外乎幾樣嘢咧，一就係嗰個選舉委員會個組成啊，或者係嗱，其實最大嘅兩個選舉，一個就是特首選舉，一個就是立法會選舉。咁啊，如果要修改完善，梗係講緊嗰個選舉方式，或者個選舉嘅議席，甚至選舉嗰個選舉委員會個組成。咁呢啲我諗都係一個屬於一個因素去影響呢個選舉嘅制度嘅。咁呢個暫時咧就未有一個我知道未有一個決定嘅方案，但我知道中央亦都喺過去一段日子就同社會各方各面嘅人士都有接觸，聽取嘅意見。咁包括亦都聽到自己亦都會同特區政府有交換過意見。Okay.咁我諗佢哋都可能有佢自己嘅意見喺度，咁、 okay. 但問題就現在都要經過常委會即係審議通過咗，再發俾常委會再去細節去討論先可以話叫。 或者咁問啦，即係你贊唔贊成去增加選委會嘅人數咧？而增加嘅人數裡面係一啲全國政協委員嚟嘅嚇，你而家都係全國政協委員啦，咁贊唔贊成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去增加，同埋即係選委會咧都話要即係取消區議員。 任何個方案，如果去體驗到或者是可以達到咧，令到咧愛國者可以即係管治到香港，幫助咗香港嘅管治嘅，都一個好嘅方案嚟嘅。咁即係就要睇下佢個組成啦。咁組成得要一定要配合香港嘅實際情況啦，又要有廣泛性、代表性啦。咁就唔能夠聚焦某個界別嘅，即係除咗你係全個政協之外，仲有好多界別，我諗要增加廣泛代表性係重要嘅。咁最重要都係按香港嘅實際情況咯。 即其實因為而家即選委會裏面已經有全國政協委員嘅職位㗎啦嘛，即再增加喺選委會裏面政協嘅職位。 你講呢方面，嗱，就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啦，因為我就唔能夠代表中央。譬如好似而家你選委會入面1200個人，有117個係地區區議員嘅，咁地區區議員嗰個數目竟然多過立法會議員添，亦都比全國政協嘅數目多嘅。咁呢個我覺得就係一個唔平衡，同埋亦都唔健全啦。咁因為立法會去選舉個議員，應該個代表性比區議員更大啦。全個政協嘅亦都有佢個代表性喺度。咁所以咧，好似117個區議員嘅呢個身份，似乎個數目上係咪應該要考慮取消啦，或者係減少諸如此類咧？我覺得常委會、人大常委會必須會討論呢件事咯。 嗯， 呢、這個就係實個廣泛代表性同埋一個。即係實際個需求啦。 好啦，另外咧就 立 法會嘅組成咧，就根據消息咧都話會改變啦，咁就會加多20席去到90席啦。咁另外就會加翻一啲嘅選舉委員會產生嘅立法會議員啦。咁呢個咧就有啲人就講翻就話，其實就同咧就係回歸之後。头两届嘅立法会都有呢个嘅选举委员会嘅产生嘅立法会员咧系相似啦，不过咧可能嗰个比例会更加高啦。咁而事实上咧，第三届嘅立法会咧已经冇咗呢个选委会嘅立法会议员啦。咁而家又回复翻一个咁样嘅做法，系咪一个倒退咧？ 我谂唔能够话倒退或者系前进啦，最紧要就系 呢個制度係咪有利於香港嘅繁榮安定發展？係咪有利於佢個管治？係咪可以幫助香港有效嘅依法施政？其實就唔可以用去倒退，淨係前進嚟睇嘅。最緊要個制度係配合香港實際嘅情況，此時此刻係邊個方法係最能夠選到一個即係愛國者為主體嘅人出嚟幫香港嚟管治，或者幫香港嚟有效施政。我覺得我哋唔使斟酌啊，係倒退淨係前進呢啲嘅，係最緊要有冇用、有冇效，可唔可以選出愛國者嚟管治咯？ 嗯，咁點樣去決定嗰個人係咪一個愛國者呢？咁係咪就係而家講緊話譬如黃晨副委員長講嘅，即係有一個嘅資格審查機制，去到判斷呢啲參選人係咪一啲愛國者呢？ 咁愛國者就其實唔難分析嘅，譬如你係鼓吹港獨嘅，你係咪叫愛國者呢？搞香港分裂嘅係咪愛國者呢？破壞香港繁榮嘅係咪愛國者呢？或者唔支持香港有依法施政，唔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嘅，咁係咪愛國者呢？咁你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睇係咪愛國者囉。咁你尊唔尊重國家嘅，你擁唔擁護基本法嘅，你即係你係咪以香港中國人為自豪感，或者新個歸屬感嘅，或者係支唔支持國家嘅？咁呢啲係咪愛國者，同埋係咪唔愛國者？大家可以分段到嘅，就唔係話一句説話就可以解釋曬嘢。 嗱，因為咧，其實而家個選舉制度咧，香港已經有一啲嘅選舉主任去到咧，就係核實呢啲參選人嘅參選資格啦。咁同埋咧，就係佢哋當選之後咧，其實即係根據國安法啊，以至到咧，即係嚟緊嗰個嘅宣誓條例嘅修訂咧，咁都會咧，即係有經過一個公職人員嘅宣誓過程啊。咁係咪其實而家個選舉制度嘅改變，就覺得呢啲關卡都未夠足夠，係需要去到做一個嘅審查機制咧？ 我谂今次中央政府讲到明就系修改同埋完善香港特区政府嘅选举制度，所以选举制度嘅所有细节咧，我谂中央政府都会去考虑下。咁过去嘅关口把关，以即系刚才我讲话人数好、组成好、选举方式固然重要啦。咁如何把关、如何执行，咁呢啲都系选举制度嘅安排嚟嘅。咁如果中央政府觉得系有另一种方法去把关，另一种方法去执行，更加能够可以选到一啲爱国者为主体去成为去管治香港嘅，咁我谂佢哋会考虑呢一点咯。 嗯，今次咧即系一啲消息流传咧，都讲到话，譬如系选委会里面区议员嘅席位咧，就系将会取消啦。咁而立法会里面，无论系区议会一或者区议会二嘅一啲议席咧，都将会取消啊！啲消息咁讲，咁其实系咪就系、是、觉得即系区议员啊，就唔应该喺呢两个嘅机关入面存在咧？咁即系当然啦，而家嗰个区议会啊，即系大部分嘅议席都系俾民主派去到主导住啦。咁但系将来即系嗰个选举结果可能唔系咁噶嘛。咁而家去到排除咗区议员喺呢选委会同埋立法会里面嘅存在，系咪？ 我都刚才讲过，其实唔系排除。刚才我讲过啦，即系其实就以前睇过个选委会个组成成分。117个区议员嗰、那个席位系多过立法会嘅个议员，亦多过政协委员嘅，咁其实你多过人大委员嘅，咁你话觉得系咪平衡咧？系咪觉得即系即系太过过分咧？咁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咯。咁问题就系区议会佢功能佢公职可能搞紧几栋楼嘅，即系佢做法同个立法会议员所管嘅区又唔同嘅，所睇嘅嘢亦都唔同嘅，咁我覺得特區政府中央政府既然要完善呢個機制，佢一定會考慮每一個組成有幾大界別，嗰四大界別啊、五大界別點樣組成噶啦，一定會考慮到噶啦。 嗯，好啦，聽翻一啲外界而家啲評論啦，咁都有啲人咧就話，其實本身咧政改咧係約五部曲嘅，咁但係而家咧就由人大咧就係做決定，交俾人大常委咧去到草擬一個即係修訂選舉辦法嘅一個做法。咁彷彿就好似將五部曲變咗做一部曲啫，咁樣咁你哋又點睇呢個？ 我都講過啦，今次咧呢個修改同埋完善香港特區政府嘅選舉制度咧，我可以判斷亦都估計咧，係中央咧點解要從個國家層面去出手咧？事實就真係忍無可忍啦，所以先被迫出手。因為過去如果走五部曲咧，個阻力都好大，亦都有唔同嘅聲音去反對，而且咧亦都引起好多爭議啊，好多唔應該發生嘅事情。咁如果用中央角度睇先，為咗撥亂反正，為咗國家安全，為咗香港長遠發展，落實一國兩制，佢喺個國家嘅層面出手，其實係可以將啲步驟省減咗，亦都更加係表現出呢個去撥亂反正嘅決心。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有美国智库呼吁美中合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时候表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应对疫情等人类共同挑战。中方愿意继续和包括美方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推动国际抗疫合作深入发展，争取早日战胜疫情。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明日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雾和有几阵骤雨，星期日至到下周中期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喺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车多挤塞，龙尾去到黄珠路。提一提大家，在旺角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洗衣街方向近住上海街的第二线封闭了的一大挤塞，经过请你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接种过科兴疫苗的63岁男子其后死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专家作了一个解释，同接种疫苗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相信可以释到大家一个的疑虑。我亦都有心理准备，是会有一些个别的严重的反应，甚至可能有一些死亡事件，但每一宗我们都会按翻咁嘅原则咧处理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啊！就討論緊咧，就關於人大啊，咁啊，全國人大咧就即將會審議咧有關於改變香港嘅選舉制度嘅一個決定草案啊。咁啊，尋晚就流傳好多嘅一啲政改方案嘅一啲風聲啦。咁就包括話會將呢個特首嘅選舉委員會嘅職位咧，就由1200人咧就加至1500人啦，加多個界別同埋一啲嘅政協委員咧就喺裏面啦。咁同埋剔除咧就係區議員嘅職位。咁至於咧就係立法會選舉咧，亦都會是有一个组成的改变，就是70席加至90席。咁呢个咧就系话会系剔除咗啲嘅区议员职位啦，同埋加翻一啲由选委会产生嘅立法会议员职位啊。咁大家点睇咧吓？咁呢啲都系从各个传媒咧就系收到嘅消息咧，就系综合得嚟嘅一啲一个初步嘅一个政改方案嚟噶。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张生喺度。 张生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人， 请讲。 咁我好快讲几点啦。咁首先回应头先你哋访问嗰位嘉宾。咁当然我同意爱国者，系啊，爱国者系一个自觉，系一个好崇高理念。但系如果大家系相信选举咧，应该相信人民嘅选择，无论选出个代表，将来无论系对国家有冇益，系由人民个选票去决定。如果佢做得唔好，亦都经过一个定期嘅选举，人民请佢下台，唔系靠当权者一啲制度嘅设计去筛出嘅。咁至于就咁头先讲翻话，区议会大家都好多建制派抨击话冇代表性啊，各方面。咁我觉得系其实佢系一种叫输打赢要，因为前年民主派大胜，大家接受唔到个结果，就会觉得呢个制度失效。其实当中点解有区议会方案，大家都明白系呢个迈向普选嘅中间方案嘅。而家就系叫做我哋行一步，而家退翻十步。好快最后回应翻话胜存嗰啲方案啦。譬如你哋讲话选委会会选出相当大嘅议席，我觉得咧，我哋呢个我形容系一个超级功能组别，由呢个功能组别产生咁多个候个议员，而佢哋亦都唔系我哋市民所选举，所以当中会产生好多政治同埋利益嘅输送，亦都系腐败嘅根源。咁最后讲翻话有个审查委员会啦，咁我形容，我成日形容，我哋而家迈向咗两个国家选举，第一就是伊朗嗰种筛选委员会啦，咁可能市民有得投票，但系有啲区咧，佢可能筛净晒，得翻建制派个候选人，你可以投票，但系你只可以唔系投你心水个即系议员啦，有啲区咧，佢可能象征式放生一两个民主派做一个花瓶。咁你可以投票，所以我哋个结果系迈向咗一种伊朗式筛选，同埋第二嗰种系迈向嗰种北韩嗰种等压选举啦。 OK， 好啊，多谢晒张生嘅电话吓。咁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噶。嗱，讲开咧就系而家流传紧嘅政改方案啦吓，咁就讲紧咧就系话会喺立法会嗰度增加议席，会加入啲由选举委员会产生嘅立法会议员啊。咁其实咧都头先都有讲啦，咁其实咧回归初期啦吓，咁喺1998年嘅第一届立法会啦，同埋第二届啊就系2000年嘅立法会咧都有呢个选举委员会产生嘅议员噶。咁譬如讲翻第一届咁样啦，60席里面咧有10席。都是选委会产生的。而第二届60席里面就有6席就是由选委会产生的。第三届开始就没有了选委会产生的议员了。就只是回就是功能团体和地区直选就是各占一半的，一直维持到现在。如果现在流传的政改方案属实的话，接下来就会有一些选举委员会产生的立法会议员。咁佢哋佔嘅比例係會有幾多嘅咧？咁同埋佢哋又會係嚟緊，譬如話一啲嘅表決嘅程序，又會唔會因為多咗呢啲嘅選委會產生嘅議員，會出現一啲嘅影響咧？嚇，咁佢哋嘅代表性，大家又覺得點樣咧？嚇，今日我哋都可以繼續討論一下。電話旁邊咧就有啊嗱，即當年咧，即都譬如第一、二屆立法會議員咧，即都有一啲係選委會產生啊。電話旁邊咧就係一位咧，就曾經喺當年咧都做過選委會產生議員。就是咧，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咧，马逢国啊，马逢国你好， 你好 啊吓。嗱，而家流传就系讲啦，头先就系讲话立法会会增加啲由选委会产生嘅议员啦。你当年都做过呢个界别嘅议员啦，你觉得喺立法会里面嘅功能系点样？你赞唔赞成增加翻呢啲议席咧？ 首先咧，即系你而家讲，你头先讲嗰啲咧，即系话会增加呢啲选委会产生嘅。嘅立法會議員咧，這個而家係傳聞啦，未係事實啦。咁我自己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咧，我喺依度我都未睇到嗰、那個法案嘅文本，所以咧我就唔能夠咧，即、就、係、是、就住你講嗰樣嘢咧，確認到底有冇呢件事嘅。咁但係如果你講即係如果你話白頭宮女話當年嘅選委會產生嘅立法會議員嘅情況咧，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經驗嘅。咁事實上回歸嘅時候。整個政制的設計就有三類的議員，第一類的議員就是直選分區直選產生，第二類就有這個功能組別，亦都有一個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當時來說就是60、20和10 60就是分區直選產生，另外就20席就是功能組別。 係係係 ，OK 係。 啊，咁另外就有十席咧，就係即係選舉委員會投票選舉產生。我呢度強調就嗰個選委會選舉產生嘅人咧，本身嗰啲議員本身或者候選人啦，就唔一定係要係選委會成員嘅。啊、就普通的香港市民符合個選舉資格已經可以參選的了，只不過是投票的時候呢就由當時的選委會呢去投票產生的、啊、這個就是那個當時的設計、當時的考慮就是直選產生可能他們的議題就比較多是關注即是社會民生、就是政治的議題，而這個、這個功能組別產生的議員呢就可能會比較著重呢睇返佢哋自己唔同嘅功能組別裏面嘅一啲議題同埋、關注點啦。咁而選委會產生嘅呢，咁正正就有少少唔同嘅，就係佢哋考慮嘅議題呢就可以唔受佢哋嘅背景，亦都唔受所謂其他嘅政治嘅因素呢嘅太多嘅主導，就反而可以呢比較全面咁去睇即係跨階層嘅跨界別嘅整體的社會的議題。其實這個呢就是當時來講，我自己都曾經講過很多次，我自己個人來講，我就覺得它有它特殊的功能的，還有 特殊的世界呢是可以照顧不同的、就是、社會的需要，那是 有一個挺好的平衡的作用。但是由於那個政制的設計呢、在第二屆的立法會呢，這十個席位呢就已經壓縮成為只剩六個，咁而喺第三屆嘅立法會咧，就基本上係取消咗。咁呢個同當時即係即係中央政府考慮香港個政制嘅發展咧，而作出嘅設計咧，係有直接嘅關係嘅。啊，咁到至於你話今時今日即係點樣考慮翻未來，如果個香港個選舉嘅制度方法要變更嘅時候，咁我覺得就唔應該咧，就將而家嘅社會狀況，將同佢咧係同回歸之前嗰個社會狀況咧係直接做比較嘅，因為今時今日咧，即係中央政府喺考慮即係話點樣去落實推行香港嘅一個更理想或者更適合香港嘅選舉制度嘅時候咧，我諗佢哋係有一個同當時係已經好唔同嘅社會環境，同埋佢哋需要考慮嘅一啲內容。 你覺得個環境轉變係乜嘢咧？咁同埋咧，即係其實基本法六十八條都講到話咧，其實而家立法會嘅產生辦法咧，係要按實際情況同埋循序漸進咧，就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啊。咁如果而家嚇即係功能團體同埋地區直選一半一半啦，嚟緊如果要加翻啲選委會產生嘅議員入去，點樣達至循序漸進達至？ 今一次咧，其實中央政府喺即係考慮香港即係嗰未來嗰、那個譬如選舉辦法嘅產生，同埋由咩人去主導香港嗰、那個管治咧，咁而家就提出咗一個，我諗係因應翻最近呢幾年社會出現嘅變化啦，而係針好有針對性地定咗強調嘅一條，就係話香港咧必須係要由呢個愛國者治港呢、这个咁样嘅原则同埋精神。咁而佢喺设计未来嗰、那个即係、就是、政制如果有变化嘅时候，选举辦法有变化嘅时候呢，佢都系源于主要去確保呢样嘢系能够得到贯彻，而去设计未来嗰个政制嘅即係选举嘅辦法嘅。咁点解佢要咁样强调呢？其实呢呢、这个爱国者治港呢一个精神同埋呢个理念呢，唔系新鲜事物嚟嘅。1984年6月咧，即系邓小平先生接见呢个香港嘅一个访京嘅团嘅时候咧，佢已经强调咗，就是、香港将来咧回归之后咧，一定系要由呢个爱国者治港。而呢爱国者咧都系基本上系香港人，所以系落实港人治港，系一个咁样嘅即系设计嘅。咁、 okay, 问题就系话呢一个咁嘅设计同埋想法咧，喺过去嗰几年出咗好大嘅问题嘅，就系、是。有好多即係通過選舉制度產生嘅一啲政治人物啦，無論佢係議員也好，或者係甚至係其他嘅即係公職人士啦，咁佢哋都有喺個政治上面咧都出現咗啲問題嘅，就係佢哋嘅表現咧同呢個所謂愛國者呢一個咁嘅準則咧係越嚟越遠，甚至有一啲咧係主張即係分裂啊，要甚至要顛覆即係中央政府嘅政權啊，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即係 即係唔合理嘅現象，一啲歪理咧，同埋一啲即係令人有好大嘅懷疑嘅一啲咁嘅行為咧，咁係令到觸發到中央政府覺得，咦唔得喎，唔、 okay. 可以咁樣嘅喎、 okay. 啊，呢、這個係同原來嗰個構想嘅諗法咧係有偏差嘅喎，咁、 okay. 所以佢哋先至覺得係有需要咧。系进行调整啊嘛， 明白吓。嗱，我想问翻咧，因为 个背景唔同， 明白嘅，明白嘅吓。咁我想问翻咧，即系而家如果要去加翻一啲选委会选出嚟嘅立法会议员的话，你觉得个比例应该要几多咧？因为之前你讲话第一届立法会系讲咗六十席里面有十席，即系六分一啦。咁第二届就系六十席里面有六席，即系十分一啦。咁而家有啲消息就系话咧，系将来嘅选委会产生嘅议员会唔会可以同呢个地区直选同功能组别都系一比一比一，即系可能讲三十席？你觉得有冇需要咁多咧？ 你头先讲所有嘅嘢咧，都系一个假设性嘅问题。 你对 我嚟讲咧，我都唔知道会唔会系咁，系都无从去确认啦。咁但系我一路都强调嘅就系话，无论任何嘅变化，而家系可以强调嘅，或者我比较可以确认嘅咧，就系中央政府嗰个原因啊，点解要做一个咁嘅调整咧？同埋佢希望个调整之后出现嘅局面系咩嘢咧？咁呢個反而係最關鍵嘅，咁所以無論佢最後出台嘅提出嘅希望作出一啲修改或者修正嘅內容咧，都係要貫徹佢一路想做到嘅，就係話要確保香港嘅即係管治權咧係唔會落喺一啲譬如話搞港獨啊、搞分裂啊、去顛覆中央政權嘅人嘅手嘅。 O.K. 咁佢要確保呢樣嘢嘅，咁、 嗯、 任何可以做到呢一個咁嘅目的嘅安排嘅手段咧，或者係嗰個措施咧，我相信都會被考慮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馬逢國。馬逢國咧就係曾經都喺頭兩屆嘅立法會咧做過選委會選出嚟嘅立法會議員啊，咁而家亦都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嚟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当人哋话 "It's such a great pleasure meeting you," for example, or "It's my pleasure to 唔知做某啲东西咁样，即系感觉到非常光荣啊，或者好荣幸啊。咁作为一个好有礼貌嘅宝宝，我哋应该点样去回复咧？萧叔最常用嘅一句咧，就系咧好简单嘅。我就会话咧 ，the pleasure is mine。OK， 呢个荣幸啊，呢个咁嘅欢喜嘅呢个情绪咧，系属于我的，因为咧我可以譬如见到你啦，或者可以同你做呢件事啦，系令到我感到非常之开心。咁我就话 the pleasure is mine 呢一样，呢个 pleasure 是属于我的。OK， 就好似纠正对方嘅错误咁啦。OK， 或者我哋亦都可以话咧 ，the pleasure is all mine。OK， 咁就语气就再重多少少。咁同一個句式咧，我亦都可以用喺 honour 嘅，亦都係。譬如你話 ，It's such an honour to have you with us today。咁你就係話 ，No，the honour is all mine。咁亦都得。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啊，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咧就係人大會議啊，咁就即將會審議咧就係關於係改變香港選舉制度嘅一個決定草案。大家點睇咧嚇？歡迎打嚟18723111。電話旁邊咧有曾經喺上屆都嘅選委會都做過高等教育界選委嘅馮偉華。馮偉華你好， 係你好啊，盧宇光你好。 嗱，而家流傳咧就好多嘅即政改方案嘅一啲內容啦嚇，咁其中就包括咧就話選委會嘅人數咧就會由1200人加至1500人啊，咁啊加入呢一啲嘅政協委員啊，以及一啲嘅社團，譬如係青聯、婦聯等等嘅成員咁，你點睇呢個改變啊？ 就實際上一定係一個倒退啦，因為其實回歸嘅時候一路承諾話個制度會民主化，咁而係即係選舉特首嗰個過程咧，應該係逐步係開放，最終去到個普選產生特首。咁但係而家連個選委會都增加咁多咧，係即係叫做親建制，甚至係內定一批人嘅人選。咁嘅時候咧， 就將整個選委會的分佈呢再進一步推向呢大部分都是支持政府或者建制的人士，而個代表性呢根本越縮越窄，這個是一個倒退來的。 嗯，其实今次嘅，譬如今朝早啦，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咧都讲到话，即系会去到咧系改变呢个嘅选委会嘅组成啦，以及系职能啊，包括咧就系有机会咧就系选出咧就系较大比例嘅立法会议员啦，同埋直接参与提名参选立法会议员嘅职能。你点样睇呢个即系扩大呢个选委会权力呢个做法咧？ 就呢个系更加比回归嘅时候更加差嘅安排啦。即系嗰阵时，就算系大家有唔同政见都好，咁都容许一个叫做公道嘅提名嘅过程，咁令到选民有得选择。咁而家如果话由选委去提名，咁我唔知佢嘅安排会点啦。但系一定会系向收紧嗰方面去发展。咁所以如果系喺提名嘅阶段已经作出好严格，甚至系好偏向嘅筛选咧，咁选民投嗰一票就真系变咗冇咗意义。咁而選出嚟嗰個組合又要係再進一步係側埋咗去一啲嘅聲音，咁呢個制度呢基本上就完全唔能夠反映到大多數市民嘅意願囉。 其實睇返依家即係選委會裏面呢，咁都有唔同嘅界別啦，有分成四個界別啦，有工商界啊、專業界別啊，咁仲有即係譬如勞工界啊，或者係一啲嘅政界啦咁樣。咁其實咧，即係各自去到代表嘅一啲選民基礎咧，都有不一樣噶。咁嚟緊如果要加多一啲嘅選委會嘅職位嘅時候，咁但係咧講緊嗰啲係政協啊嚇，即係或者係一啲嘅社團啊咁樣。咁你點樣睇呢個即係選委會喺香港社會上面嘅代表性？ 就嗰個代表性就進一步會收窄啦。個原因就係人大政協呢一啲咧，其實基本上過往都係一個好唔透明嘅制度之下，去委任同埋去做佢嘅好少數人嘅選舉。咁所以咧，嗰個聲音一定係好難反映大多數市民嘅意見。咁而過往嗰四個界別咧，其實原本已經有一個叫做原政界啦，咁嗰度已經係人大政協已經係佔咗好多嘅比例，咁加埋工商界通常都會比較傾向支持建制，咁剩翻落嚟嘅咧，就可能係嗰啲專業界別，譬如話就係醫生啊、律師啊、社工啊、教師啊呢啲，佢哋先至真係話用一人一票嘅方法選出嚟，咁嗰啲係最有代表性，選民基礎最闊嘅。咁但係而家俾呢個咁樣嘅可能會嘅改變呢，就再進一步溝淡咗。咁所以個整體嗰個選委會嘅代表性一定係再比以前更加弱咯。 王晨副委員長咧就講到話咧，係今次嘅改革方案咧，就要建立一個全流程資格審查機制啊。咁根據啲報道就話咧，跟引述消息就話咧，咁呢個審查咧會係適用於咧就係各級嘅選舉啊，無論你參選選委會啊、立法會啊或者區議會咧，都要經過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咗先至可以成為參選人啦。咁你自己係亦都係教協嘅會長啦嚇，咁都之前都被一啲嘅可能親中一啲左派嘅傳媒啊或者人士去到評論過啦。你覺得你將來再參選選委會資格，有冇機會咧？ 就呢個就好難講，因為咧而家啲資格或者嗰啲嘅準則咧，全部都又唔知啦。第二就係以過往而家一路提嗰啲嘅，佢哋譬如 DQ 一啲嘅提名啊，或者 DQ 一啲嘅候選人咧，實際上都睇唔到佢有幾公正嘅地方啦。咁好多時都係傾向就翻佢嗰個立場，得唔得到政府或者係中央嘅一啲認可。咁所以而家要預計能唔能夠可以順利提名咧，根本真係好難講嘅，因為佢制度本身就唔係一個好公道嘅設計。咁但係就算如果佢真係保留翻一個渠道俾市民去參與咧，其實我估好多人都仍然都繼續想會用呢個渠道去反映啲意見。不過嗰個反映同埋嗰個參與咧，其實會進一步被收窄啦、打壓啦。咁一方面可能就係你想選，佢都唔會俾你選；而另一方面就係就算選到，又可能會被 DQ。甚至因為咁多打壓、咁多問題咧，其實參選嘅人都會卻步。咁所以整個制度咧，會比起以前咧係更加 即係唔民主，咁而且就即係呢個參政嘅路上咧就會好艱辛咯。 嚇、啊，就嗱，仲有半分鐘時間啦。其實你係教協會長啦，咁之前都有去到參與過，譬如選委會啊，或者即係有成員參與選委會，或者係立法會嘅議員啦。咁將來點樣睇呢個參選嘅意向啊？ 就如果有一啲點嘅機會咧，可以影響翻嗰個即係制度，或者去即係反映民意咧，我哋其實都會去選嘅。咁但係咧就要睇啦，嗰、那個機制係咪真係完全封殺曬？咁如果咁嘅時候，就真係冇渠道去做啦。若果唔係，我哋都會繼續去嘗試參選，就算呢啲聲音收窄咗、封殺咗，我哋都盡量希望反映到市民嘅意見。 OK， 好啊，多谢晒冯伟华，多谢你吓。冯伟华咧就系上届嘅选委会嘅高等教育界选委嚟噶，亦都系咧教协会长。我哋听听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货夜期而家系报28,972点，升80点，成交张数2104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50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2点，跌3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679蚊，跌11蚊；美团337蚊，跌3蚊；盈富基金29.24，跌1.8；小米集团24.45，跌9.5；阿里巴巴227蚊，跌2毫；港交所479.8，跌3.2；建设银行6.49，升1.1；中移动56.85，升1.85；中国平安96.65，跌9.5；比亚迪股份195蚊，跌2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长盈集团控股、泰瑞国际控股、MI 能源、基石金融和黄璽餐饮集团。五大跌幅股份是积木集团、裕德国际控股、中国育儿网络、优富资源和中六。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8.51，瑞士法郎0.929，加元1.271，人民币6.488，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6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港金系报15,670蚊，比上日收市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96.7美元，卖出价1,69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有少少车架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都是相当之多车架，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是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将军澳那边的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车龙排到去近金钟道，在九龙那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那段车多繁忙，龙尾星河名居

今年稍后在苏格兰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将令人更加期待，希望各国的领袖定出更加积极进取的方向和目标，实在地回应全球暖化危机。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时间来到傍晚的6:45了，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来到星期五的时间就会有这个环节，就是一周时事点评，就请来一些传媒人跟我们分享一下一周的时事点评。我们的港台的直播室的人数限制就是放宽了，所以就我在直播室这里就很久都没有见到眼前这两位的传媒人，就是杨建兴和冯振超。两位好。 你好。 我都真的很久没见了，欢迎你们回来啊。咁都希望个疫情可以缓和，大家仲有机会见面啦。不过讲开，即系而家呢个最大嘅新闻咧，一定系讲紧喺北京啊，开紧嘅一个全国两会啦。咁今日咧，全国人大会议就开幕啦。咁就讲到话咧，就将会审议咧，就系去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嘅一个决定草案。咁啊，副委员长王晨都讲到话咧，会优化选委会嘅规模组成同埋产生办法。亦都比咧選委會更加大嘅權力，包括咧就係直接參與咧提名呢個參選立法會議員嘅職能啦，同埋咧選出較大比例嘅立法會議員啦。咁而家咧就係觀乎咧就係坊間嘅一啲政治風聲啦嚇，或者消息啦，咁都係講緊咧就係呢個選委會同埋立法會咧。都会增加议席嘅吓，选委会咧就会增加由1200加至1500啦，有啲话，咁啊，另外就立法会有啲话由70加至90啦，咁选委会加嘅咧就会系一啲嘅政协委员嘅职位啦，同埋啲社团嘅职位啦，立法会增加嘅咧就会系一啲嘅选委会所选出嚟嘅立法会议员啦。两位点样睇咧？即系点解呢两个嘅机构要去到增加议席咧？而呢啲嘅议席系呢啲人嘅时候，又代表住呢两个机构其实系个变化会系点样咧？吓啊，不如杨建兴讲先 啦。我谂要睇翻即系成个改动啦，即系官方嘅说法系完善嗰个选举制度。咁但我諗在好多人嚟講，即係在好多即係有啲人嚟講咧，其實就係將即係選舉會係個性質會係扭曲咗嘅，因為選舉如果係即係最單純咁去睇咧，就係話即係你合資格嘅一個每一個人每一個選民，佢哋咧一個自由意志，佢可以即係選擇香港人中意講啊嚇，即係有得揀有得揀嚇。咁但係而家即係點解要改咧？咁係因為即係。中央政府佢會覺得咧，即係嗰個控制唔夠啊，就係驚即係香港人，你俾佢即係俾我哋自己去揀嘅話咧，揀咗一啲佢接受唔到嘅，有啲佢認為係即係反中亂港啦，或者即係唔愛國啦嚇，或者有啲甚至會覺得係佢未係，不過佢可能係有愛國勢力喺佢背後嘅，咁所以咧嗰個安全系數咧都唔係講緊要。 百分百，即係而家係要做到即係200%咁滯。咁嘅情況之下，去諗即係去所謂改個制度嘅話咧，佢就要諗下即係有咩方法、有咩渠道佢可以控制得到。咁所以如果睇翻即係成個構思咧，其實就將呢個選舉委員會嗰、那個即係角色重要性個組成都作一啲改動，令到咧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就做好多嘅王神嚇，即係王神，即係今發言，即係人大上一代表發言嗰度咧，就講全流程嘅一個審查制度嚇，全流程就基本上即係差唔多成個選舉由開始成個過程裏邊咧，都可以係透過審查去保證就係選出嚟嘅人咧，有啲咩嘅即係再可以講下符合到愛國者治國啦嚇。咁所以睇到成個思路都會係嗰個焦點咧，其實都係嗰個選舉委員會嗰度。而點解咧？因為好清楚，其實可以控制得，佢可以相對控制得到，包括即係加多咗300個咁好相信其實呢一部分咧都係更加之係即係中央政府係可以直接間接地咧係控制得到，有部分嘅可能係一啲譬如社會各界啊，或者即係專業界啊等等，佢可能即係未必完全得到，但係佢會將佢嗰個重要性影響力係溝淡咗啦，所謂嚇，我哋而家即係接種嘅所謂稀釋咗啦，稀釋咗嘅話咧，你最仲唔能夠排除咧，因為選舉委員會咧都係透過選舉產生。咁所以選委會其實都可能要宣誓啊嚇，咁會唔會嗰度都仲再有一個即係 DQ 嘅可以 DQ 咧？咁變咗即係層層嘅關卡喺度嚇嚇，令到咧就係即係最終可以即係達到佢哋想達到嘅目的啦。 嗱，王晨副委員長咧今朝個發言咧都有提到話咧，就係即係希望咧改變呢個選舉制度咧，就係確保由愛國者治港啦嚇。咁頭先你都提到話咧，有一個將來會有一個嘅資格審查嘅機制啦嚇，咁有啲風聲都講到話，即係其實係將來個審查咧，會係各級嘅選舉啊，即係選委會啊、立法會、區議會咧，都要經過呢個資格審查啦。咁啊，王晨就形容咧，即係將會形成一套咧符合香港情況、有香港特色嘅新嘅選舉制度啊嚇。咁點樣理解呢個即係符合香港特色嘅一個新嘅選舉制度咧？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啊，各位有意見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冯振超又点样睇？即系而家流传一啲嘅改革嘅方向。 我谂咧，其实我同阿 Chris 嘅睇法有少少唔同。我觉得佢唔系讲紧安全系数问题。如果你话安全系数咧，其实过去系数都高嘅。虽然你话偶有大家会觉得会唔会系真系出现到一啲突发嘅情况，但系其实我唔觉得会有机会嘅，因为就算你去到一个真系最中央不接受的情况的话，其实他都还有一个不任命的一个的权力在这里。那我想，所以我不觉得他是因为安全系数的问题，我觉得反而是他是经过了这几年之后呢，其实一种的改动来的。因为这个改动呢，我想是第一就是呢，香港已经在我想在中央那个的看法来讲呢，他已经不是纯粹是一个的就是管治的问题，而是佢會將佢再去融合埋其他嘅一啲嘅國際政治形勢啊，外國嘅一啲嘅政治力量滲入啊，去睇呢一樣嘢。咁所以喺呢一個揀選呢一個嘅所謂管治嘅人嘅時候咧，其實佢變咗比以前咧就嚟得更加複雜。咁另外咧，其實我估計啦，其實咧嗰、那個佢自己沙盤推演嗰個未來嘅政治形勢，如果係咁複雜嘅話咧，佢就会在现有的那个的架构里面呢就做多很多功夫。我反而觉得他是在即是这一方面多个想他是不是真的是选了一些人是不是他不喜欢的人啊，或者不接受到的人。反而是一个呢，他觉得一个新的局面，就是说如果过去那几年，即是譬如 拉布或者嗰個政府嘅嗰個施政不暢順去諗嘅話咧，其實佢就會諗就係如何令到佢更暢順。我會覺得佢係從呢個嘅思路去諗呢一件事，去做出呢一啲嘅決定咯。就多於你話即係係咪究竟驚選到一啲人啊嗰啲？我諗佢反而係諗就係話個佢嗰個觀念，我覺得會係從一個就係佢覺得點樣如何係一個佢認佢即係我諗中央認為啦嚇係佢接受到嘅一個模式。咁呢個亦都反而係我自己都覺得佢其實嗰個邏輯思路應該就係貫徹翻之前咧。其實譬如佢都有提過係話唔可以照搬西方那一套啊呢一啲咁嘅邏輯去諗咧，咁你就我諗咁就會明白佢今次譬如佢設關卡啦，啲即係而家傳出嚟就話會有一啲嘅即係審查資格嘅委員會啦，或者嗰個嘅選舉委員會嗰個嘅加大嗰個嘅委員人數啦。咁我諗呢一啲都係現在嘅風聲啦嚇，咁但係如果落實嘅話，我都唔會覺得意外咯，只可以話。 嗱，我哋嘅電話1872311，1872311都歡迎聽眾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對於今次即係個選舉制度咧，好可能就會改變啦嚇，大家有咩嘅意見咧嚇？不過兩位都想同你哋傾下咧，就係、是、即使即係大家點樣演繹今次一個即係改變選舉制度嘅目的都好啦嚇。咁有啲人會認為咧，即係譬如立法會咁樣，立法會增加翻選舉委員會選出嘅議席，咁呢個咧就同咧就係回歸初期啊，第一、第二屆都有呢個選委會產生嘅議席咧，係可能相類似啦，甚至可能即係將來個選委會產生嘅議席會更加多添咁。咁但係咧睇翻即係嗰個所謂即係議會嘅變化，議會組成嘅變化，頭兩屆有選委會議席啦。第三屆已經冇啦嚇，咁而咧就係基本法亦都寫明咧，就係話無論行政長官又好，立法會又好，都係按住實際情況同埋循序漸進去達至由普選產生嘅目標嘛。咁所以而家就有啲論者就係話啦，咁而家如果新增翻呢個立法會裏面選委會嘅議席，係咪代表住個民主進程就係即係一筆勾銷，甚至係一個倒退咧嚇嚇？點樣睇咧？啊，楊健興， 始終如果唔想改基本法裏邊嘅條文啦嚇，咁所以45条最終達到即係普選個目的係唔喐得嘅嚇。咁但係即係而家睇到嗰個具體嗰個改變咧，其實都係翻真係倒退嘅，翻去以前佢哋會覺得即係當時會覺得即係所謂大選舉團啦嚇，選舉委員會其實個性質都係所謂大選舉團去。一個所謂社會嘅縮影咁樣去選一啲人，咁都係個性質第一個過渡嘅嚇，過渡到係都保留住即係功能組別，咁但係咧逐步增加地區嘅所謂一人一票嘅普選，咁呢個係純粹係循一個咁樣嘅方向去諗，即係設計，即係基本法裏邊嘅時間，即係嗰個設計啦，十年嘅時間，咁然後2007之後咧，你可以到時就即係條件得啦，咁咧就係全面普選。而家係真係由從頭諗過，我覺得嚇，從頭諗過，甚至可能係未知道其實長遠會係點樣。但系即系又唔想改45条呢个最终目标，但系就会觉得而家过去行咗23年，即系呢一个用咗好多年，即系基本法起草都4年几嘅时间设计出嚟一个政，即系一个政制咧。其实都如果睇翻，我会觉得系有啲草率啊吓，即系一个年，即系19年过去年龄发生嘅嘢。就作出一個咁樣嘅結論，就係用咗行咗20几年嘅一個選舉制度，係咁樣做一個咁大嘅轉變。咁可能未諗到將來應該點行，不過咧就會發覺即係之前即係曾經行過嘅呢個選舉委員會，由佢哋選出一個代表，仲即係如果而家咁樣計咧，仲唔係一個象徵性嘅？議席嚇，即係如果總數係90席，咁嘅話，咁個全民可能係30席，甚至可能如果係40席嘅話咧，咁變咗係好大、相當大嘅一個 轉變嚇。咁而當然選舉委員會最大嘅問題就係佢有一啲嘅議席咧，其實就唔係真係好民主地選出嚟嘅嚇。咁甚至如果係有一啲係話人大政協咁樣政協咁樣二三百，咁基本上你都唔知係好多人香港人，好多香港人都唔認識嘅一啲人。咁包括一啲協會啊，亦都係你唔知道佢嗰個代表性係點樣。咁樣嘅話就會會衍生好多嘅問題嘅，其實除咗代表性之外嚇。 咁消息亦都講啦，即係之前嘅立法會嘅所謂超區啊，即係區議會第二界別嘅議席咧，都可能咧係會被取消啊。咁啊，當年咧就係即係有啲嘅譬如民主黨啊，有提出啊，有入過中聯辦去傾啊，特區政府去到推動呢個政改方案啊。咁呢啲都可能咧，即係因住今次嘅選舉辦法嘅改變咧，可能都會即係冇曬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一小步嘅民主進程，係咪咧？馮振超， 其實我諗咧嗰個嘅民主進程今次咧，頭先正如阿 Chris 所講咧，嗰個所謂從頭開始論咧，我諗可能都係一個嘅現在嘅實際嘅狀況咯。我諗2019嗰陣時咧，係令到中央係感覺到非常之大嘅壓力，或者佢不良感覺不良好，所以呢一次嘅改動，我諗係從嗰度開始嘅。咁你話嗰個嘅唔改呢一個嘅45条咧，呢一個亦都係我覺得大家要諗一諗，究竟佢嗰個背後嘅原因係乜嘢？唔改45条，而係加一個附，即係喺個附件嗰度去作功夫咧。其實就仍然咧，我哋大家如果從個好嗰方面諗咧，就係話嗰個係全面普選嗰個咧，都仍然應該係個目標嚟嘅。咁但係點樣達到咧？其實我反而就我好想聽一聽，究竟佢哋而家呢一個係一個嘅即係短暫嘅一個改變啦，定係一個長遠嘅策略咯？因為呢一度咧就反而比較少講。 嗯，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啊，咁啊，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一個政制嘅一個改變嘅問題啦，大家可以打嚟一齊傾下。 示威持续，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警方向民众开枪，最少一人死亡。据目击者和传媒说，一个青年颈部中枪死亡。在最大城市仰光，大批民众上街，包括大约100个穿白袍的医生。警员发射橡胶子弹和震撼弹驱散。而在联合国，被缅甸军政府新指派的大使丁茂内请辞，更加說被撤職的原大使郭莫吞依然代表緬甸，令到緬甸軍政府尷尬。天氣方面，受一股海洋氣流影響，廣東沿岸潮濕有霧。本港下午橫瀾島的能見度維持在1000米左右。此外，一度雨帶正影響廣東內陸，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沿岸有霧。明天氣温介乎21至25度，稍後局部地區可能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雾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日至到下周中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外村有意外，咁而家快线受阻，龙尾喺龙日村。就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外村快线有意外，龙尾龙日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活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近柯达大厦，咁而东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接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而将军澳出九龙嘅龙尾就喺欣怡花园。 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咁而近启业村一段去观塘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而喺尖沙咀嘅弥敦道、梳士巴利道同埋九龙公园径一带交通繁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出九龙近沙田马场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嘅车龙排到过咗亚公湾路。咁喺封路方面咧，再提提大家，旺角道因为水管急收，而家去洗衣街方向近上海街嘅第二线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梁美仪，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梁成达，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吕建辉，商讨十二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城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故仔你听。 我系大城小事印度篇嘅叶培。去年六月一别之后，恍如隔世。由三月开始，每月第一个星期日，我又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印度嘅大城小事。风雨都唔改噶啦 ，Namaste。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咧一周时事点评啊！咁喺直播室咧，除咗陆宇光之外，仲有咧两位传媒人，就系杨建兴同埋咧冯振超啊！吓，两位好。咁咧就我哋而家讲紧嘅咧就系人大全国人大啊，咁咧即将会审议咧就系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嘅一个决定草案啦。咁呢个方法系点样做法嘅咧？咁根据咧系副委员长黄晨所讲咧。嗱，今次嘅修改咧，系会改基本法嘅附件一同埋二，咁就唔涉及咧修改基本法嘅正文嘅。咁个做法就系咧，全国人大做咗决定之后咧，就会授权俾人大常委，就按住呢个规定咧，就系启动呢个修例嘅程序吓。咁喺一个中央咧，就去到一个采取主动嘅一个修改嘅办法。咁有啲人咧就去评论啦，咁就话其实咧一路以嚟咧嗰个政改咧都所谓五部曲吓，咁要有譬如特首交报告，咁然之后咧就再喺立法会通过，又去到俾翻人大嗰度备案，咁样即系有所谓五部曲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好似咧系一部曲咁样，咁会唔会系咧就系冇咗一个即系特区政府嘅角色喺度咧？我想讲嘅就系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其实早前啦吓，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咧就接受电台嘅访问啦，咁就佢都讲到话，佢就有少少唔同嘅意见啦，佢就话咧完善选举制度咧就唔一定要触及五部曲去到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噶，咁系可以咧由中央嘅主导之下，再由特区政府咧就提出修改本地法例，就唔一定要修改基本法嘅两份附件。咁今次咧都可以话系一个中央嘅一个主导嘅一个安排啦吓，咁点样睇咧？嗱，根据睇翻，譬如特区政府嘅声明啦吓，以至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咧， 都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咧政治体制系中央事权吓，咁而中央嘅安排咧系完全合乎呢个宪法同埋基本法嘅规定。咁都见到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喺上北京嘅时候咧，咁都喺社交网站有一个讲法，就话咧，即系再次啊，就由全国人大就为特区排难解困。点样睇今次嘅政改嘅一个体制上面嘅安排咧，系咪真系需要由中央去到出手去做呢件事，先至可以确保到爱国者治港咧？吓，点样睇咧？冯振超， 我谂咧呢个系同以前嗰个嘅大家即系嘅认知咧，尤其是系政界或者即系香港嘅即系政府啦吓，同大家去讲嘅嗰套嘅办法系真系唔同咗啦。即系正如陆宇光你头先所讲嘅五部曲。咁我諗係有一個嘅時空環境呢係造成而家呢一個結果，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啦，其實我哋都一路圍繞住就係2019-2020嘅社會氣氛啦，同埋香港喺成個國際上面嗰個位置。咁所以如果你話特首係咪仲有一個嘅政治能量去處理今次中央嘅一個嘅睇法或者一個嘅做法呢，我覺得呢個係唔係幾切實際嘅。亦都其實我哋睇過以前曾經，譬如曾蔭權時代都推過呢一個嘅政改，咁最後都係唔成功啦。咁喺今日情況底下，我諗其實今次係一個嘅佢哋破格嘅一個做法咯。咁我自己就會諗就係、是，我感覺上係有啲係一路做一路睇嗰個嘅情況嘅，因為正如我頭先。其實大家剛才都有講過，就是我個人覺得他們那個的今次其實提出的議題相當多，例如是即選舉委員會啦、立法會的組成啦，甚至乎是一些新的講法，愛國者治港啦，對於這個的管理的香港的人有一個更加高的標準啦，等等等等。咁其實這麼多樣的改變是不是真的能夠在一次的修例里面就能够妥善地处理到过去一段咁长时间香港的大家嘅问题呢，咁我觉得呢一个真係好高难度嘅事。咁你话佢哋会唔会往后仲有一啲新嘅一啲嘅睇法或者做法呢，我觉得呢个机会都大囉。 嗯，亦几听 啦。嗰、那个我觉得係几明显嘅转变嚟嘅，即係中央係强调翻，或者系讲得好清楚啦，即系话政制嘅改动咧，中央系有主导权嘅咁样吓。嗱，呢个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啲好原则性嘅嘢啦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咁国防外交就系中央嘅，然后有啲涉及到即系中央嘅事务又会系中央嘅。咁但系政制嘅发展。咁香港人嗰個參與，其實由基本法頒布之前起草過程裏面，其實香港人都已經好多嘅討論啊。當時就民主派、保守派、商界、工商界咁樣去傾嗰個選舉方式、民主即係進程。然後大家可能有啲朋友都會記得，即係已故嘅嗰個辦主任魯平先生當時提到，就係基本法裏面時間表是講到2007嘅啫，2007之後點樣？魯平先生當時應該都講嗰個説話，就係話你自己香港人傾啦，成啊咁樣嚇。嗱，如果我哋對比翻呢啲説話咧，到而家即係中央話政制選舉，包括今次選舉制度係由中央主導，即係嗰個轉變已經係相當之明顯嚇。咁而去到嗰個具體今次改嗰個形式，透過人大嗱，我相信咧落去咧，人大由舊年嘅國安法本來就應該係23条香港自行立法，就去政府，然後攞個草案去立法會，2003年做過啦，唔係咁樣噶啦，政制亦都同樣由人大常委。人大整个框，然后人大常委咧就俾一啲嘅细节，中间我都几相信咧，即系香港嘅一啲官员吓，香港一啲技术官员咧系有有一定嘅可能参与吓，或者系解释翻一啲个制度系点。如果要咁样改嘅话咧，系可以点样即系要。 實行起嚟，即係係咪可以實行得到等等，即係呢啲技術性嘅嘢。但係個主導好清楚啦，而家由人大常委。咁至於係話點解係用修改附件而唔係譬如話本地立法，我即時諗到嘅就係話咧，如果你本地透過本地修改即係選舉條例嘅話咧，咁咧就係由即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咁樣去草擬即係一啲改動啦，然後可能就係經過香港嗰、那個修例嘅程序啦。咁會唔會雖然而家你冇咗民主派喺即係議會裏邊，咁但係有啲程序嘅嘢係咪都要照足做咧？法案委員會甚至可能有公聽會，即係團體俾意見呢啲嘢，人大常委做咧，可以跳曬。我哋淨係見到嘅咧，就係對上呢個週末深圳，咁咧就夏寶龍落咗嚟，咁咧就叫做就諮詢咗香港人啦。嗱，好具體個分別，大家會睇得到啦。 嗱，我哋一電話1872311，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下你對於呢個題目嘅睇法噶。我哋都聽聽聽眾嘅意見先。電話旁邊有楊生喺度，楊生你好， 你好你好， 請講。 咁今次人大常委又夾硬強姦香港，話要改我哋嘅選舉辦法。喂，我哋由97到而家，選舉嘅方法全部都係由佢哋啲保皇黨、共產黨去轉個主導去改㗎啦，改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但係改極見唔到我哋啲人民可以說話嘅地方。 嗯， 講到改到而家，將之佢輸咗，佢就又改，輸咗又改。喂，係咪真係要香港搞革命啊？嚇、 啊！明白。 有得選，你唔俾我哋選。喂，呢个系共产党对我哋嘅谎言。呢个系喂，共产党有冇信用噶？ OK， 好多谢晒杨生嘅电话啦。我哋听多位听众先，有林太喺度。林太 你好，系我就觉得今次人大咧就修改呢、這个选委嘅资格咧。我愛國者治港咧，佢嘅目的就係想選啲愛國者治港啊！呢啲係無可厚非嘅。邊一個國家會選一啲唔愛自己國家嘅人出嚟治啊？治個地區或者治國啊？係咪？呢啲係好正常嘅事。即係我覺得佢而家咁做咧，都係為香港好嘅。你諗下舊年年幾啊，過去嗰年幾啊，香港發生嘅事啊，若果唔係落實實施咗國安法，香港啲平民百姓啊，生活喺啲恐懼啊、黑暴之中啊。所以我覺得佢而家咁樣修改愛國者治港，我覺得係好合情合理嘅事實嚟咯。 OK， 好啊，多謝曬林太嘅意見啦嚇。咁啊，林太頭先都講到話，即係愛國者治港啦。咁呢個咧就係早前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就喺座談會上面咧就提出嘅一啲標準啦，同埋要求啦。咁但係實質嘅內容係點咧？不如我哋都休息一陣，翻嚟咧就仔細咁講下。 在过去一年，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坚守维基百科的精神，带给大家更多生活资讯。 一首音乐代表了一个选美活动，一听你就知道。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这一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伟基陪着你。 那些年，张伟基。 同初恋男朋友分开了20年，再重逢时对方已经被判囚终身。2019年在狱中注册结婚，跟住落嚟的路到底有几难行？ 都担心的，都有压力的。其实他在入面咁长的日子啦，你知而家香港的节奏是很快的，或者不知道啊出边工作有种辛酸啊，从现实会有少少不同的。 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嚟到晚上嘅7:21，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两位传媒人杨建兴同埋冯振超喺度噶。嗱，讲紧爱国者治港啦，咁就系而家嗰个选举制度改变嘅一个机要嘅一个目标啦。咁其实呢个目标咧就讲紧咧就系呢个即系当然有啲人会追溯翻，譬如邓小平年代已经开始讲爱国者噶啦。咁但系近期嗰个讨论咧就亦都由咧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就早前咧就系做一个嘅研讨会咧就再次系掀起呢个嘅讨论。咁呢个夏宝龙嘅传闻咧亦都可以近期喺呢个紫荆杂志嗰度咧睇翻传闻嘅，咁大家都可以有兴趣可以望下。嗱，佢讲到咧就系关于爱国者嘅一个客观标准同埋要求咧。咁佢讲落三样嘢吓，第一咧就系话一定要系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同埋发展利益啦。第二咧就系必然要尊重同埋维护国家嘅根本制度同埋特别行政区嘅宪制秩序。咁第三咧就系话咧爱国者就必然要全力咁维护香港嘅繁荣稳定。我想特别去想同大家去留意嘅就系，即系第一，譬如讲紧即系国家主权啊、安全啊、利益啊，咁大家都可能呢段时间都听得比较多啦。咁第二點咧，就可能都幾值得注意一下，因為咧佢講緊咧就係國家嘅根本制度啊。咁就亦都引起一個所謂係咪愛國等於愛黨嘅一個討論咧，就隨之咧亦都係喺社會上面掀起。咁啊，佢咁講嘅就係話咧，國家唔係抽象嘅嚇，愛國亦都唔係抽象，愛國咧就係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因為咧就講緊憲法啊，即係中國嘅憲法就規定咧，就係講緊話社會主義制度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基本制度，亦都話咧中國共產黨就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最本質嘅特徵。咁呢度亦都講到話咧，就係呢個嘅中國共產黨咧就帶領人民咧就替造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嚇，咁啊可以咧。有啲人咧就持唔同嘅政见，咁但系呢度有条红线咧，就系话绝不能咧就系允许做损害国家嘅根本制度，亦都系咧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嘅社会主义制度嘅事情。咁于是咧就开始好多人咧就去讨论啦，即系当而家原来讲紧爱国者治港嘅标准，爱国咧原来其中一个就系话要维护呢个国家嘅制度嘅时候，咁系咪代表住要爱党咧咁？咁於是咧就呢段時間咧就好多人即係譬如係早前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去到宣布一個同即係宣誓相關嘅修例嘅時候咧，啲人又開始問佢啦，即係又係咪你愛唔愛黨啊咁？咁跟住咧早前啦，即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預算案啦，又有人問佢啊你愛唔愛黨啊咁？即係好多傳媒咁樣問啦咁。咁亦都咧就係、是、譬如話見到咧就係、是、都被稱為即係護法啊之一啦、啊、田飛龍教授咧就係、是、北京航天航空。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田飞龙早前就写篇文咁就话咧，爱国咧就包括对党嘅领导嘅尊重，唔系话要爱党啊，即系爱党咧就系党员嘅义务。香港人咧系要咧对共产党尊重，而唔系强制热爱。咁原来咁系咪对即系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嘅态度系咪就好似田飞龙所讲咧？啊，咧两位点样睇咧？啊，杨健听啦。 香港人是有那个区分的。因为始终即是香港人即是90%多即是都是中国人。咁而国家是好多方面其实都是会我哋去旅行语言文字等等其实都是即是会有个国家认同的。但党呢香港人是分到的因为即係共產黨係一個執政嘅黨，咁佢係成立100周年啦，咁執政都70多年啦，1949開始執政，咁、那個黨佢領導嗰、那個組成個政府，佢做咗啲乜嘢？邊啲係做得好嘅？邊啲係做得差嘅？邊啲係影響到可能每個家庭，即係可能上一代嚇，即係喺共產党即系管治下生活过嘅，都会有一个睇法嘅吓。咁嗰个睇法咧，其实就未必会同对国家嗰个睇法。咁所以香港人其实我会觉得系区分得到，反而就系话而家官方嘅说法，或者系或者香港里边有啲人嘅说法咧，其实嗰个逻辑咧就系话呢个国家而家系由个党领导紧。咁如果你係 即係唔接受呢個黨啦，或者所謂唔愛黨啦，或者所謂唔尊重呢個黨咧，咁咧就唔愛國啦。咁其實係我諗好多，我覺得香港人咧，其實覺得唔係咁樣，想嘗試係區分，但係而家就撈埋，我覺得始終都係撈埋一堆嘅嚇。特別係將好多嘅首先提到夏寶龍主任即係講嘅咧，好多其實都係一啲政治語言啦嚇。即係基本制度啊，或者係咁其實香港係一個法治社會，如果係一啲參選或者嗰啲政府嘅係需要有一啲準則嘅話，咁係一啲法律可以理解得到嘅準則或者一啲語言會係好啲啦。甚至你話尊重個黨，即係其實點樣叫尊，即係點樣叫尊，即係尊重咧？咁鬧，其實即係鄧小平先生都講過啦嚇，共產黨唔怕鬧，你可以繼續鬧。咁但係往往而家有時咧，就係、是、你鬧佢會可能會被視為即係話。唔接受嗰個制度啊，唔接受佢嘅領導啊，咁樣嚇，咁樣嘅話咧，其實反而係會令到令到一啲香港人抗拒啦嚇，即係你要將兩樣嘢拉埋一齊嘅話，咁就我索性即係連國都唔愛啦咁樣。 嗯。 而家我覺得係有啲咁樣嘅情緒嘅社會裏邊，其實嚇。 嗱，其實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啊，亦都係前特首啦嚇。咁啊，而家都喺北京啦。咁佢早前亦都接受咗香港電台嘅新聞部嘅訪問啦，都有談論到咧，就係愛國同埋共產黨嘅關係啊。咁佢就話咧，即係中國共產黨就一直領導住中華人民共和國啦，而香港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部分。提出討論愛國係咪等於要愛黨嘅人？是转移视线，形容咧系攞嘢嚟讲啊吓。冯泽超有冇觉得系攞嘢嚟讲啊？ 我觉得咧，其实所谓爱国者治港，同埋呢一个嘅大家重新认识爱国咧，我谂都系一个现阶段都仲系比较初步嘅一啲理解嚟嘅。我觉得仍然系即系，譬如头先我哋可以引述嘅一啲嘅讲法，都系夏宝龙主任或者田飞龙教授。兩位啫，咁所以我諗咧喺實際落地嘅時候，喺香港真係大家再重新認識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其實大家多啲討論咯，只能夠講係，因為事實上如果你話係阿田飛龍嘅講法咧，其實好大程度係佢講咗就係話你尊重黨就唔係要你愛黨，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係咪？佢一個嘅對於香港人嘅一個嘅所謂標準劃線咧，咁呢一個其實我諗要再睇耐啲咧，多啲人出嚟大家討論一下咧，先至能夠即係更加拿捏得準咯。咁但係喺現有嘅嚟講，就見到而家就暫時得呢兩個解讀啫。 咁將來即係如果政制嘅改變係會設立一啲嘅資產審查嘅委員會，咁當中會唔會都根據住呢啲嘅即係愛國者嘅標準嚟到審視啲參選人咧？咁都可能要大家去看看咧，之後先至去到決定啦，即係先知道個情況係點樣啦。嗱，我哋電話18723111，18723111，轉頭咧翻嚟咧繼續傾嘅嚇，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47名发起获参与旧年民主派初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律政司决定撤销复核杨雪莹、刘伟聪、吕志恒和林景南的保释决定。西九龙裁判法院啱啱开庭处理，数十名公众人士到场旁听。四个被告出庭时候分别向律师和家属挥手。代表律政司一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提出，在无选控罪的严重性之下，决定不继续申请复核四人的保释决定。国安法指定法官苏伟德批准四人以原有条件保释，即是不得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作出发放或转载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 不准离港，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包括 BNO 等，亦都要在下星期一下午四点之前缴交现金和人事担保，每个礼拜多次到指定的警署报到。全国人大会议朝早在北京开幕，议程包括审议有关完善本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议案，建议调整优化特区选举委员会规模、组成、产生办法，赋予选委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以及直接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建立全流程审查机制。议案表明，完善选举制度会以决定加修法的方式进行，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关于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条文，但无需修改基本法的正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说，香港社会近年的乱象反映现有选举制度存在明显漏洞和缺陷，有需要完善。欧盟就发表声明，认为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建议是消极，中国日益增加的独裁统治违背对保护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声明说，选举制度的改革可能对本港的民主原则和民选代表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也都与香港之前进行的选举改革背道而驰。欧盟说，随时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就中国违背国际义务应对香港政治自由和人权的进一步严重恶化。教宗方济各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访问，方济各是首位到访当地的教宗，亦都是新型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方济各首次外访。报道说，虽然伊拉克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再度上升，亦都担心安全问题，但84岁的方济各依然坚持到访，将会停留四日，期间会同什叶派穆斯林领袖会面，主持祈祷活动和弥撒。伊拉克就部署大约10000人保护方济各。分析说，基督信仰者在伊拉克属于少数，教宗期望透过访问展现对当地基督信仰社区的支持。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听日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雾和有几阵骤雨，星期日至到下周中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嘅，经过时啦，请你小心留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去接近天马苑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返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接近花园道口。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学园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旺角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洗衣街方向近住上海街的第二线是封闭了，经过时请你小心留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去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不要用手提电话，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财政预算案，5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分五期嘅，咁就一个月一次。听到钟女士， 我一个月都买唔到1000蚊餸，因为疫情嘅时候我都好少出去食嘢。 听到陈女士， 每个月买埋米啊，买埋油啊，都系700多蚊，咁但系一个月用唔晒咧，就唔可以带落下个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星期五晚的一周時事點評咧，繼續有陸宇光同埋兩位傳媒人楊建興同埋咧馮振超喺度噶。咁啊，兩位啊，即係跟住落嚟講嘅呢個現象咧，就都唔知同呢個愛國者治港嘅一個文化風氣有冇關係啦。近排咧，就有啲嘅政務官咧，就成為咗一啲嘅建制媒體追擊嘅對象啊。咁早前咧就係食環署署長劉利群咧，就升任為咧食物及衛生局嘅常任秘書長。咁但係咧，好快咧就被一啲嘅親中媒體咧就係翻佢嘅舊帳啦，就話佢咧喺修例風波期間咧處理一啲示威者嘅連龍牆係不力啦，質疑佢嘅立場咧係唔夠愛國，亦都咧係牽涉到佢嘅先生，佢嘅丈夫蔡海偉嚇，咁啊社聯嘅行政總裁，咁啊亦都話咧係佢哋即係呢啲媒體嘅評論咧，就將蔡海偉咧就同黃絲嚇拉上關係咁樣，咁啊質疑咧就呢位新任嘅食衛局常秘劉利群咧嘅一個政治立場咧，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另外一位嘅政務官啦，就係咧呢位嘅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常任秘書長劉炎啊。咁早前咧就係出席預算案嘅記者會啦，咁就戴咗個口罩咧，就係都被懷疑咧就係有一個嘅五同埋一嘅一個拼成嘅一個商標，佢哋所出產嘅一個口罩。咁呢啲嘅媒體就猜測咧呢個嘅商標嘅五一嘅意思咧，即係一個政治嘅口號啦嚇。咁所以咧就係話咧。呢位嘅常秘啊，劉炎咧，話佢咧就係暗中咧就支持呢啲嘅示威者，甚至話佢即係戴緊毒罩啊咁樣。咁除咗呢啲嘅某幾位嘅政務官咧，就受到一啲嘅親中媒體嘅攻擊之外咧，嚇咁亦都見到有輿論方面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建議啦。譬如話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萬琪咧，就建議就將呢個咧係放棄外國居留權嘅要求咧。就係、是、延至到咧，係包埋各司局級嘅常任秘書長啊嚇，咁啊點樣睇咧？點樣睇呢啲呢個嘅政治文化咧？係咪話將呢個嘅即係譬如葉劉淑儀咁樣啦，新民黨主席就呼籲大家咧就停止一個文革式嘅攻擊啊？係咪已經出現咗一個文革式嘅攻擊啦嚇？馮振超。 我谂咧就叶太讲嗰个嘅情况系佢担忧噶啦，咁我自己睇到咧个状况就系、是、第一，我喺度谂你头先一讲完之后，我喺度谂我认识，我唔认识刘丽群我唔识嘅，咁但系蔡海伟我以前曾经有做访问嘅时候接触过，佢讲嘢相当小心嘅人，你话佢系一个系咪黃嘅咧，我都唔係好肯定。我覺得佢比較中間派咁，所以其實咧，我個人覺得咧，其實呢一個就係究竟中央同香港人之間咧，要好小心去處理，就係、是、我哋大家唔係一個敵我矛盾咯。我哋唔係即系我哋亦都唔係中美之間嘅一個嘅即系被視為係一個即系親西方嘅。一個香港人啦，我諗應該國家對我哋嚟講，應該就係有一種互相體諒或者互相包容嘅一個嘅睇法咧，去繼續咧喺香港去即係耕耘呢個地方啦。 我想这个就反而是我一个很担心的地方，就是说呢其实这种的言论呢，其实你刚才讲这些，就是譬如对于公务员那个的一些比较上是极端的看法呢，如果真的成为了一个的风气的话，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事。因为确实我想呢香港无论你说即是哪一个即是所谓政治板块在议会里面成为大多数都好啦，其实管治都仍然是公务员队伍。如果是即是连公务员队伍呢都有一个的所谓经常被一种咁嘅即是所谓意识形态的攻击呢，咁呢一个就会由原本冇嘅一啲嘅问题都产生咗啲新嘅问题。我个人就觉得我諗真係要认清楚，香港人同埋中央之间绝对唔应该係一种所谓敌我思维囉。而呢一种嘅互相去即係大家去即係咁上纲上线，或者係呢一啲嘅即係指责呢，其实如果你话真係一啲嘅有证有据都仲好啲。如果你话呢啲意识形态上面或者观感上面嘅一啲嘅指责呢，其实就好令人担心囉。 嗯，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听众有意见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其实关于头先嗰两位嘅政务官嘅事件咧，咁都有唔同嘅一啲回应嘅。咁包括咧就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都讲话其实譬如刘利群嘅升迁啦，咁佢经过咧系晋升委员会啦、公务员叙用委员会嘅推荐同埋审视啦，局长自己咧都会有评价嘅咁。咁而另外咧就係讲緊譬如刘艳咁啦，佢所戴嘅口罩啦，咁亦都有譬如即係相关嘅局方嘅回应啦，就话佢咧其实唔知道咧相关嘅一啲标商标啊係有咩嘅含义啊，如果知道咧係有啲咁嘅意思嘅话咧，佢係唔会咁样大发嘅。咁但係即係从呢啲嘅言论啊、评论啊嘅攻势去睇，其实系咪有啲嘅势力都想啊去个叫做即系改变政务主任职系嘅一啲嘅风气或者嘅问题咧？杨建兴点睇？ 我谂呢两个个案其实都真系即系屈得几紧要吓，屈得就屈吓。因为即系如果针对刘利群话佢即系食环署嗰阵系清理嗰啲连农场。就偏袒即係泛民嘅，就铲走嗰啲建制嘅，铲走得快啲咁其实係冇一啲好实质嘅证据话即係一啲食环署嘅职员佢喺即係清理即係呢啲工作嗰度呢係渗入咗呢啲政治下呢啲，其实係一啲相当严重嘅指控，仲係指控啲喺清理嘅員工啦，以至於處長係授權或者係俾佢哋即係或者要求佢哋咁做，完全係屈得好緊要嚇。第二當然就係燒到佢屋企人啦，即係佢丈夫嗰度。咁所以點解葉劉淑儀就係話即係文革式咁樣嚇。咁睇到嘅係我相信咧，即係喺一啲即係建制圈子裏面咧，我諗長期可能即係對於一啲政務官咧，我諗可能有一啲好文化上嘅差異啦，做事上嘅差異啦，咁就甚至會係覺得一啲即係政務官係對一啲建制人士係唔係咁客氣啊，或者睇唔起佢哋啊，我相信都會有一啲咁嘅情緒，咁變咗係。見到就係有一啲咩事件咧，就了曬呢啲嘢出嚟啦。咁甚至會覺得係政務官而家香港管治嘅問題咧，政務官係有一啲嘅要負責任嚇。咁甚至燒到一啲林鄭特首，咁佢都係 AO 即係政務官出身啊咁樣嚇。咁見到其實係去到尾咧，即係建制圈子開始見到就係、是，即係而家其實即係正如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前首席顧問邵善波咁講，其實而家民主派都已經係成個力量咧、即係已經削弱得好緊要嚇。咁反而會見到建制裏面圈子就係、是、即係係內鬥啊，即係矛头包括就系指向一啲即系政务官出身嘅有背景嘅觉得佢哋系咪 係咪夠愛國啊？係咪真係配合到個施政啊？咁其實完全不是一些很公平的說法，因為政務官的出身，我想很多接觸過的政務官都會知道，其實是在一些政治問題那裡，其實他們是極為小心，他們是極為即是極為小心，特別現在已經是一個政治問責制主要官員，一些政務官的角色都越來越是低調，相當之有時出來幫手解一下話，咁反而话佢哋系即系政治上系有偏见咧，我觉得系即系屈得好紧要。咁可能最终都系一啲即系而家嗰个制度，成个政治版图环境喺度变紧。咁落去咧，其实系由啲咩人治港咧？咁可能好多嘅唔同，涉及好多唔同嘅背景、唔同嘅利益喺度啦。 嗱，头先阿杨建兴就提到邵善波啦，就系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啦吓，咁佢早前咧就见过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啦吓，咁佢都有喺会上面咧，佢自己引述翻自己啦吓，都提过话，即系而家反对势力退出嘅退出，走佬嘅走佬，收监嘅收监，已经咧就唔再形成巨大嘅抗拒力量啦吓，咁啊加上泛民立法会里面泛民咧已经几近绝迹啦，咁啊政府可以顺利推动政策，所以咧就系喺呢个特别情况之下咧处理要好小心，修改选举制度咧就唔好 overkill 吓，即系杀得过量啦吓，就我直译啦吓，就令到咧香港病人变死人啊，冯振超点样睇呢个 overkill 论咧？ 其实我想这个都是正如我刚才所说，即是香港人应该不是跟中央之间有一个敌对矛盾的嘛。那变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想想怎样尽量包含多一些的声音下去呢，其实这个已经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来的。因为香港是一个很对外开放的地方来的。即是你跟很多的地方都有贸易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交往的关系。咁如果香港係一個咧好真係清一色嘅政治嘅論調嘅地方嘅話咧，咁呢一個就確實未過去，其實我諗廿幾年過去廿幾年都未試過。咁但我想補充翻少少頭先啊政務官嗰度咧，其實一路以嚟咧推出問責制咧，某程度上都係因為喺個管治嗰個嘅政治嘅方向上邊咧，特首以下設置問責的政治問責的官員呢，就是因為這個對於即是政務官本身的角色扮演的一個新的看法來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今時今日如果你說不去講政治官員的那個的能力，而反而去講政務官的能力，其實這個又是即是挺令我即是我都不是很想得明白、很想得通的東西。唯一即係我諗都係一個嘅所謂政治板塊嘅推移咧，由過去所謂泛民同即係或者反對派同建制之間嘅對壘，變為咧而家其實建制裏邊都有一啲所謂一啲嘅淺藍、一啲嘅深藍。咁究竟係點樣樣嘅一個嘅新嘅模式咧，去即係令到香港繼續去運作咧？呢一個我諗就係一個幾大嘅一個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好不確定性嘅嘢咯嚇。 好，我哋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讲讲其他嘅话题啊。 今日嘅我， 昨日嘅我， 今日嘅香港， 昨日嘅香港，同昨 日 嘅 我 哋 又有咩转变呢？ 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 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收到呢一个咁样嘅消息，我记得我连续两晚冇瞓。 佢哋战胜命运， 不停咁忧虑翻发，即系等于医唔好个病。呢个病系其实医得翻好，你要有信心。 佢哋系香港乳癌基金会副主席黄浪斯、委员会成员洪维嘉医生，以及乐观面对肺癌嘅长跑好手金毛杨锦雄。 我一向跑步嘅，跑得唔快都唔紧要，最紧要有型。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現時已經是到港的兩款疫苗都是經過專家審核，認為是安全有效和有品質保證，接種的效益是高於風險。 疫苗接種計劃上個月底開始，有市民接種科興疫苗之後兩日死亡，引發公眾關注疫苗的安全，政府怎樣回應市民的憂慮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今個星期六請嚟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时间嚟到晚上嘅7:51，咁啊，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两位传媒人，就系杨建兴同埋咧冯振超噶。嗱，讲开咧就系讲爱国者治港啦，我哋都讲咗都好耐嘅时间啦。咁但系咧，仲有一个嘅问题咧都要问嘅吓。咁究竟而家讲咗咁多，譬如话一啲嘅要求啊，咁样一啲政治上嘅要求啊吓，咁啊或者系要点样去防范一啲嘅即系反中乱港者去进入体制啊等等。咁但係呢，至事實上啊，即係呢啲嘅審查啊，呢啲嘅要求啊，其實係需要點樣嘅愛國者呢？嗱，頭先我哋都引述過呢，就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嘅文章啦。咁佢呢就係對於呢就嚟緊嘅唔同政治板塊嘅要求呢，都作咗一啲嘅評論喎。咁就話呢，中央呢就決心打造嘅就唔係橡皮圖章或者忠誠嘅廢物，而是言能的爱国者。咁这个语气呢都用字一下都比较重一点啦。即是言能的爱国者大家明啦。咁但他即讲到明呢，就是说不要一些橡皮图章或者忠诚的废物啦。咁是不是讲緊其实而家政圈或者建制派入面是有这类人呢？即是他真的开宗明义这样讲话要即不要一些的忠诚废物的时候，咁其实又是对建制派的圈子里面发放一些什么信息啦？杨建兴。 都几明显的，即是看到香港回归后即是二十几年的局面，即是建制在选举那里，在民意那里，在舆论那里呢，都是输的，都是下风的。咁变咗一路都会，即係我諗佢建制圈子裏面都會覺得，即係自己啲人唔爭氣啦嚇。我諗周玉成亦都有啲類似嘅説法啦，即係你喺選舉裏面或者你建制圈裏面咧，有啲人個表現的確係唔係好嚇。咁嗰個質素水平技巧等等嘅一啲嘅問題。但係田飛龍嘅講法咧，我覺得又即係聽落好似好講得好漂亮。但是我会睇亦都有个问题，就係话即係如果即係个中央政府下佢要求嘅人係忠诚，忠诚係嗰个程度呢，就係话你填呢你提一啲意见唔同嘅意见都唔得嘅话呢，咁自然呢又会变咗做橡皮图章喎，即係应声虫㗎喎。而呢啲现象呢我哋係见到㗎喎，即係当建制里面圈子有啲稍稍唔同意見，我舉個例子，即係曾玉成，即係佢對一啲協商啊、選舉啊嗰度提咗啲唔同嘅意見咧，都有建制嘅圈子裏面嘅人咧批評佢，用一啲相當嚴厲嘅説話去批評佢，話佢立場唔定啊，好難甚至係佢嗰個出發點啊等等嘅話咧，自然又會去翻。即是田飞龙讲的最稳阵的就是橡皮图章咯，应声虫咯，你中央等中央讲了个睇法之后呢，他就是去和应了。咁自然呢就出现了田飞龙讲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你最终都是说你中央究竟想建制爱国爱港的你是不是真的想去讲真话呢？又当佢讲真话嘅时候，你又咁样攻击佢嘅话咧，你翻去一个即系循环嗰度又会吓。 嗯，冯振超咧， 我谂言能嘅爱国者就即系其中一个今次我哋都系新听嘅一个讲法啦，即系喺管治香港上边。我个人估计咧，其实呢一个都系一种几近似新加坡模式啊，吓，即系。就是说他们的執政党里面呢，其实都一路管治下来呢，其实那个的就是你见到整体那个成绩不是很差。咁虽然你说反对派近年都有一些的就是职位的增长，但是未至于去到崩盘。亦都那个的经济啊各样的就是一些的世界的排名都很前。我个人估计其实可能讲緊嘅 佢即係中央希望嘅模式，就係呢一種嘅由呢一種咁嘅人去建構嘅一個嘅管治班子。咁但係我諗，譬如好似阿 Chris 頭先所講咧，其實呢一個都要睇一睇咧，究竟即係係咪真係可以有咁大幅度嘅一個政制改革嘅情況底下，能夠好順利去過渡到，而又揾到咁多呢一類嘅人咯。因為事實上，我哋而家講緊，譬如頭先我哋由最初講嘅選舉委員會，去到嗰個嘅立法會組成，咁其實都係好大嘅改動嚟嘅，亦都涉及好多人。咁如果以而家現有嘅70席裏面，其實如果嗰個效果都未係咁理想嘅話，或者即係唔係話咁喺成個政治板塊上面嗰個影響力，如果即係都出現到阿田飛龍所講嘅即係現象啊，咁如果你話要突然間去喺好短時間裏面要出現嘅話咧，其實真係需要我諗都幾費力。咁我諗呢一個就翻翻去我頭先講，希望就係話嗰個政治包容嘅問題啦，就係話究竟嗰個嘅香港人同埋中央之間係咪應該即係大家再諗一諗咧？而我個人亦都真係好希望就係話咧，其實嗰個嘅所謂嘅政制改革咧，唔改四十五條嗰度咧，係咪就係有一個伏筆喺度咧？就係話其實究竟往後係點咧？咁我諗實在嘅問題太複雜啦，即係又涉及到國際關係，我。即係希望就從好處去諗咯。 啊，最後少少時間咧，都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話美國嘅傳統基金會啊，今日尋日就公布咗全球經濟自由度嘅指數啦嚇。咁咧今次咧就冇再將香港同埋澳門咧就獨立去到評分啦嚇，就首次被剔出名單。咁而香港咧就之前咧就連續25年咧都係排呢個傳統基金會嘅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嘅第一位嚇。去年就第二位啦，咁而家咧就直头咧就唔再独立评级啦吓，咁点样睇呢次嘅事件咧？杨建兴， 一国两制，我谂即系在国际社会咧，特别国安法出咗之后咧，当时特朗普总统都已经讲得好清楚啦，即系香港同内地佢哋已经系当为一样嘢，咁所以陆续好多，其实好多美国政府嘅政策已经改咗噶啦，即系已经同香港同其他内地冇分别。咁所以即係呢啲基金會都會係咁樣睇香港，咁所以嗰個係一個主要嘅問題啦。第二就係、是、我諗香港政府都已經放棄咗做海外宣傳啦、啊、其實冇做咩嘢去講翻香港嗰個即係特殊性、獨特性。咁似乎呢個階段都係相當被動啦、啊、即係。 其實以往咧，特區政府咧都有係向即係特登去提及呢啲嘅傳統基金會嘅啲排名啦，或者林鄭月娥特首自己都見過傳統基金會嘅代表噶。咁而家即係呢個情況之下，會唔會話真係冇咗呢個嘅排名啊，會影響到香港嘅宣傳啊，或者甚至其他嘅啲評級排名都可能因此受影響咧？馮哲超， 我都覺得其實。我想無論是中央政府或者香港政府呢都預咗即係呢一類型嘅狀況出現㗎啦，而係而家基本上呢個應該唔係佢哋第一個要面對嘅問題或者即係要解決嘅事情囉。咁所以喺面對更加多問題的情況底下，而家呢一個呢我諗係個排即係嗰個所謂嘅 priority 應該擺到後面㗎。咁究竟香港以後如何定位呢？我諗呢一個就真係都要睇返究竟成個政治改革底下呢最出現一啲咩嘅新嘅狀況。 咁有啲人咧就留意到啊，尋日咧就係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嘅演辭啦嚇，咁就冇再提及一國兩制啊，咁所以都引起咗一啲嘅討論啊，究竟係中央點樣睇而家一國兩制咧，還是淨係講愛國者治港咧嚇？好啦，今日自由風嘅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多謝曬楊建興同埋馮振超，咁我哋下個禮拜咧繼續有自由風嘅時間，拜拜。